平对待，特区政府将会向世贸提出申诉。被问到美国制裁香港同埋官员，当局会点样向美国以至海外商界宣传香港，林郑月娥话：官员受到制裁唔代表唔能够推广宣传工作。特区政府在美国有三个经贸办事处，亦都可以透过投资推广处和商会向外国介绍香港的大湾区和金融等的优势。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三点，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7度、东经115.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且逐渐增强，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海高斯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早在香港西南大约150公里内掠过，到时本港会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若果海高斯采取较为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继续加强，本港风势会进一步增强，预料听日本港天气转差，会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是颇大，海面有大浪和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82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1,02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8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1蚊，升6.5；阿里巴巴251.2，升8.4。美团点评233.8，升15.6；小米集团17.16，升9.6；京东集团262.4，升19.8；信宇光学科技133.9，跌14.3；中芯国际26.55，跌6毫；比亚迪电子28.4，跌4.05；中国平安85.15，跌3毫；盈富基金25.96，跌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204，瑞士法郎8.571，澳元5.604，加元5.884，新西兰元5.076，欧元9.219。每百日元对港元7.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1。日经平均指数报23,051点，跌45点。港金现价报18,560蚊，升4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99.48美元，卖出2,00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的龙尾就排到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反方向沿着坚拿道天桥南行落去耀华街礼顿道的支路都多车的，交通都是有少少挤塞。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公主道比较繁忙，龙尾康庄道桥面。讲到路面方面，筲箕湾道就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的，所以筲箕湾道近住爱秩序街一段去柴湾方向的慢线和去中环方向的右边线呢，分别是有封路措施。现时筲箕湾道近住爱秩序街一段呢，交通比较繁忙少少的。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就比较多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转落去九龙湾支路呢，交通繁忙的，由九龙货仓一路去到码头段呢，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

有病，我替他感到难过，我怕他身有味，期待大家当初有过尴尬呢一个字，夹硬于今晚做戏，无聊无聊无聊再唱歌。尽快尽快落堂 ，Angle 到后来后来是怨歌，难道唱寂寞？越难越难越过，怎么再愉快愉快愉快作乐？几度到后来后来没太多，无谓作状，怎么会仍然仍然仍然合拍？怎么是尽快尽快尽快落台 ？Angle 到后来后来是怨歌，无谓更寂 专龙今晚系谢安琪 合唱歌，用咗八分钟嘅时间，好似就系形容紧嗰几秒钟嘅偶遇嘅时间一样。

来自 Candy 孙新嘅呢只嘅派台作品《如诗》。 你拼出的未来。 时间从来都不能够倒转发生的，发生了的事就是发生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你能够做的就只是好像歌词那样说，努力去到拼凑出自己的未来。跟着 Winnie Serini 新歌离远。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两点二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预测路径，热带风暴海高斯会在今晚至到明早在香港西南大约150公里内掠过，到时本港会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若果海高斯采取较为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继续加强，本港风势会进一步增强。预料听日本港天气转差，会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 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所有面授课堂和校内活动已经暂停，但是部分学校已经开始新学年，并且一直保持校舍开放，让家中缺乏人照顾的学生回校。有关学校必须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并且在安全情况之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社会福利署宣布，所有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以及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以及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之内会继续开放。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络有关中心安排子女或者家人回家。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宣布，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四、六、七、九号货柜码头、中远国际、亚洲货柜将会在今日下午六点停止所有吉柜交收，其他服务正常操作。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四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再多一名确诊患者离世，累计七十名确诊患者死亡。九十五岁男病人是深水埗顺宁道敬福护理院的院友。他本身有长期病患，今个月三号因为发烧和咳嗽入住明爱医院接受治疗。三日之后转送玛加烈医院，之后情况恶化，延至今朝早离世。翻查资料，本港至今有二十五名确诊的安老院社院友离世。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三点，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7度、东经115.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且逐渐增强，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海高斯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早在香港西南大约150公里内掠过，到时本港会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若果海高斯采取较为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继续加强，本港风势会进一步增强。预料听日本港天气转差，会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和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五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03点，是跌43点，总成交金额11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8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1蚊，升6.5；美团点评233.8，升15.6；阿里巴巴251.8，升9蚊；小米集团17.16，升9.6；京东集团263.2，升20.6。信宇光学科技133.6，系跌14.6；中芯国际26.55跌6毫；比亚迪电子28.45跌4蚊；中国平安85.25跌2毫；盈富基金26蚊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2，瑞士法郎0.905，加元1.317，人民币6.928。 英镑对美元 1.316， 欧元对美元 1.189，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051 点，跌45点。港金现价报18,560元，升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3.77美元，卖出2,004.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在三号强风信号和雷暴警告之下，部分地区都几大雨的。揸紧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驾驶安全。我们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是挤塞，龙尾在城市花园对开。而家啦，在中区那边一带荷里活道、威灵顿街、阿巴甸街等等的道路啦，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就多车，龙尾在金钟道近力宝中心。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有啲挤塞噶，龙尾喺油塘电话机房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嗰段咧，车多繁忙，龙尾近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嗰段多车，龙尾喺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比较多车一啲。另外，柯士甸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船门挤塞，龙尾在消防抢救训练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自从转咗电话访问之后呢，就真係好少喺呢个时间听到阿琼把声㗎啦。不过今日琼喺度呢，係因为要欢迎呢个嚟自台湾嘅朋友，我哋欢迎八三音乐团，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八三音。 其实今日可以同八三音倾偈啦，主要係因为即係之前呢首红爆嘅华语金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呢，之前八三音特登做咗个粤语嘅版本，咁好多歌迷都好开心啦，因为觉得好有诚意。不如问一下八三幺四，即点解会谂住，哎，可以试下出个粤语版哦？ 广东话吧，因为其实我们在发行的这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时候，就有听到很多各地的朋友都有翻唱，就是有比如说有韩文版、日文版啊、粤语版啊等等。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如果我们自己能来做粤语版，是还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就听很多广东歌啊，然后也看很多香港电影等等，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自己来唱一个粤语版还蛮好玩的这样子。 是，之前八三幺都说真的看了不同的语言的一些 cover 啦，因为真的很喜欢香港的一些文化，于是乎真的选了先出个广东话版的。那为什么会找周耀辉老师负责广东话的词呢？ 我们之前有一个电玩的主题曲就是《刀剑如梦》，那时候我们重新翻完华健哥的《刀剑如梦》，那时候的广东版就是找周耀辉老师填词。那其实我一直也蛮喜欢周耀辉老师的词，他的词就是还蛮就很有特色，然后我觉得还蛮符合我们的一些想法。那这次在要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版本的时候，就想说，哎，可以问看看老师愿不愿意做一个这个 广东版的这个歌词，那它要符合原版我写的歌词的词义，然后又有广东话的腔调这样子，所以就是想说可以跟周耀辉老师合作。 系，仲记得耀辉老师有帮手之前写过呢个《刀剑若梦》2.0 嘅嗰个歌词啦，广东话版嘅，咁都希望系可以贴近翻《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国语版本嘅歌词内容，再加多一啲即系广东话嘅文化喺当中嘅。所以其实歌词我都觉得几深嘅，几有意思嘅咁样。问一下阿婆先啦，即系唱嘅时候点样理解，点样解读呢？ 因为那时候老师说他知道这个剧 很火，但是他还没有时间去看过这个剧，可他知道他很多朋友都有在看，然后他也听过我们这一首的国语版，那我们就有跟老师说我们希望保留一些国语版的那个诗意，就是他对这个，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在写这个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时候， 我想要描写的是一个就是穿梭古今的一个 感觉，所以他其实他在词里用了很多，比如说象形啊，我希望那个词它是拥有很多跟时间有关的，可以让大家有那种穿越未来过去的这种感觉。那周耀辉老师他在做成粤语版的时候就有比如说什么绳结啊、壁雕等等这些东西，他都是把我的词的意思整个做成广东版这样，所以其实那时候收到的时候是很开心，觉得非常厉害。 系，即系当中都会有一啲嘢同时间有关嘅一啲穿梭时空感觉嘅啲元素喺当中啦，咁样觉得难唔难啊？ 对，真的很难，因为那时候我们唱《刀剑若梦》的时候。本来只是就想说，就请香港朋友念给我们听，然后我就照那个发音去配唱。但是这一次发现那完全不行，就是我们就请了Andrew 老师，就是在台湾这边，他是香港人。 对 ，Andrew 老师是香港人，然后他是台就是很有名的音乐制作人。 对，请老师来帮我们配唱这样子，所以就老师就有去雕一些我的发音等等，所以应该这次发音会让大家稍微比较不会那么那个，就是再接近一点， 就是比较好入耳， 对不对？再接近一点， 对，开口音闭口音很重要， 那真的 没错。 系，即系今次系即系好难啦、啊，咁直情系要请到台湾嘅一位，即系喺台湾嘅一位香港嘅音乐人咧，叫 Andrew 老师帮手去教大家点样发音咁样。但系今次会唔会其实易过《刀剑若梦》嗰首歌多啲咧？因为今次算系慢啲啦，《刀剑若梦》嗰个有啲 rap 啊，又快好多，歌词又密好多咁样。 其实我觉得都蛮难的，但是 我觉得闽南语跟粤语蛮像，它就是很多很奇怪的腔， 所以那时候我们去香港的时候。大家都会说电歌的粤语发的最标准。对，现在大家都这样说啊。 阿点啦， 对对对。 恭喜阿点啦。 阿梅啊。 因为我们当时去香港做宣传的时候，每个人都有练会自己的名字怎么发音这样。恭喜 keyboard 小冠。 小冠。 恭喜主唱 Apple。 哎呦。 点解啊？完全不记得。点解？ 啊，我系。 我 老贝 在去年台北小巨蛋做完之后，也希望能够带着这个新巡回去香港，但是目前是没有办法去做演唱会，那还是蛮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去做我们这一次的巡回，因为我们在8月29在高雄巨蛋是做想见你想见想见你的生日趴。那其实那时候会希望可以做更多更多的巡回。 阿琼即系再一次呼吁831乐团啊，你真系要快啲嚟香港开翻音乐会啊！广东话唔记得晒，退步晒啊！ 刀剑若梦，姻缘是风，有没有轻重？只要是浓，败要我共爱恨两难容。只怕人嚟，不怕多风，稍纵有其眼前有你。身晒石砖砌尘土，爱还恨离还乱被骗最好。刀剑下刀剑上，谁在正中？中穿心中赤灯，还只是梦。自己才是英雄，神去到天空，未死就会更好。慢慢水还回恨痛， 沉睡在镜中，生也轻，死也轻，而历千种，自己就是成龙霸业武功，爱你难容，接派人来不怕刀锋，手中有剑眼情有泪，偏偏都一日红。多见人梦姻缘是风，有没有轻重，只要成龙霸业武功，爱你难容，接派人来不怕刀锋，手中有剑眼情有泪，偏偏都一日红。好不好一心抱拥， 首先都聽到即係大家都講到啦，八三幺樂隊都講到高雄巨蛋嘅演唱會，咁問下先，而家排練嘅情況如何啊？ 就是很累。 練團對，那其實練團這是一個，因為我們平常表演，我們不會有一次準備安排三個小時的歌單這樣子，對，所以其實練團就是等於說我們在 run 整個表演秀的流程。對，然後也一方面也是在幫我們把一些平常沒有表演的歌曲重新熟悉回来这样子，而且因为这次有一些歌是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唱的，嗯，对，所以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在重新习惯、重新编曲。 因为我们有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其实已经没有办演唱会， 对， 超过半年的时间。那对我们玩乐团来说，其实办演唱会一直是我们很重要一个事情。就对我们来讲，如果说一直不开演唱会，我们就很不像在玩乐团。对吧、啊？一直躲在录音室，感觉好像回到以前学生时代这样子。那我觉得经过这么久，我觉得我们反而更珍惜能够每次跟歌迷碰面的时间。对啊，因为我觉得疫情的关系，我们很担心，就是说啊，会不会又没办法表演？所以就是只要能表演，我们都会把它当成最后一个表演。 系、嗯 okay. ， 即系八三幺都讲到啦，好耐因为疫情嘅关系冇 live 啦，好挂住歌迷啦，咁又要重新试一个三个钟啊，即系好耐冇夹 band 就开始三个钟嘅歌单嘅一个练习啦，同埋有啲好耐都冇玩过嘅歌，今次都会同歌迷见面，于是乎都真系几期待，不过都几攰下嘅，明嘅咁样，所以希望即系睇演唱会嘅台湾歌迷啦，之后嚟到香港啦，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即系好 high 嘅嗰份嘅热情。咁講返想見你想見你想見你啦，咁好多歌迷都好好奇啦，咁第一個版本即係、其他版本出咗廣東話嘅版本啦，之後會唔會有其他語言嘅版本會推出呢？ 哦，我們不排斥任何的版本， 沒錯， 對，就是其實我們覺得都蠻好，因為這首歌它給這今年一個不太一樣的，它變成一個不太一樣的一首歌曲，本來我們覺得它是一首情歌，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其實很多人对于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情感，很多学生没有毕业典礼啊，然后很多情侣或是家人没办法见面等等，他们都会用这个歌在网络上来表达他们的心意，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歌它的负载跟它的重量已经超乎我们本来想象的样子，对对对，所以是很感动 的。明白的，因为其实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一首歌，即是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即见不到，无论是爱人啊、亲人啊、朋友啊，所以其实它本身已经超越了情歌在大家心目当中的意义啊。这样那要问一下阿婆，即是其实帮八三幺写歌，但是疫情这件事有没有影响到你帮八三幺以后即可能写歌创作的那个路程、那个方向的？ 大家常说我们的歌很励志，但是我们从来不觉得我们的歌很励志啊。就是我们其实常常在写的东西都是关于我们自己所碰到的一些事物，跟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想法跟态度这样子。其实我个人就是 如果没事，我也是不出门的人。 对，阿普就是那种网络上说疫情前后生活没有改变的人。 对对对， 我觉得刚才言情还鼓掌。 对，就大家在那边说，哦，我被居家隔离了14天。 对，因为其实我平常的生活除了在家里做 demo 或是写东西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团室或是跟团员一起去表演的路上。那其实说真的，疫情对我们带来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真的很久没有表演。 好好啊，头先听阿婆讲，佢系嗰啲咧疫情前后都冇受到影响嘅嗰种人啦，因为就不嬲都唔系好中意出门口嘅咁样。咁我都开心嘅，咁就台湾嘅歌迷终于等到啦，有八三 U 嘅即系高雄巨蛋嘅 live 睇啦。咁都希望个巡回音乐会可以尽快嚟到香港啦，咁样。咁其实关于新歌啊，又或者之后工作嘅安排系情况系如何呢？ 如果疫情有好转一点，那希望我们可以到更多更多地方啊，无论是香港啊、上海啊、北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去做我们这一次的整套的巡回。因为其实我们在去年小巨蛋过后就已经在安排了，但是因为整个世界氛围的关系，我们现在并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的这个愿望，那很可惜啊。那会希望接下来能够尽快的到大家的身边跟大家见面开演唱会。新歌努力中，对，不要着急。 系咁，香港歌迷，我哋一齐耐心等啦，等到八三幺，无论系新歌定系巡回嘅音乐会，都希望可以尽快嚟到香港。今日再一次多谢八三幺，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谢谢。 谢谢。 似有闪叫和悲凋，城市在渴望与追忆，谁人遇见谁人，仍藏着较细腻。如果我走向你一生，和吻着永恒如一生，唯在边何时，就种下了心机。月圆问明月色，问明晨曦，寂寞记不起。愿着动人时机，进入奇迹，会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831作品，歌名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粤语版、啊、之后这个故事呢现在未必那么想见到对方，不过希望我们下一次相见的时候大家都变得更好。 和你最没有运气的对话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如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伴侣，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四十岁，朋友慢走，下次是那双手，甜蜜地跟你走，仍信爱过的好人能获得到更好，谁管当初彼此中奖，谁待我走， 派台作品简直是 Edgar See you next time 的 Acoustic Version。 马斯巴特岛附近震源深度30公里，有居民形容震感强烈，地震的时候家中物品从高处跌落来，邻居屋企的墙壁出现裂纹，部分更加倒塌。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8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且逐渐增强，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在下午2:30至3:30，天文台录得塔门、横澜岛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70、68和6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4、83和89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和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15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1,20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8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3蚊，升8.5；美团点评235蚊，升16.8；阿里巴巴252蚊，升9.2。小米集团17.24，升1.04；京东集团265.6，升23蚊；信宇光学科技134蚊，跌14.2；中芯国际26.6，跌5.5；中国平安85.35，跌1毫；比亚迪电子28.7，跌3.75；盈富基金26蚊，无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201，瑞士法郎8.56，澳元5.6，加元5.885，新西兰元5.079，欧元9.2158。每百日元对港元7.3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76。日经平均指数报23,051点，跌45点。港金现价报18,560蚊，升4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07.25美元，卖出2,008.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新界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对开咧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啱啱走咗，不过都多车嘅，龙尾过咗富亨村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之前喺富泰村对开曾经有坏车阻路，咁一带咧都系有少少挤塞嘅。咁都顺带提下大家啦，咁啊部分地区咧雨势都几大嘅，咁啊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系生效嘅，咁啊揸车嘅朋友咧要特别小心驾驶吓。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电信大厦，好多车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交通暂时畅顺，系靠右边线去尖沙咀就多车少少，龙尾喺温思劳街附近。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沿住东区走廊行驶，咁啊近住云怡苑至到城市花园段咧，来往方向都系交通繁忙噶。东区走廊近住维园至到城市花园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九龙方面咧，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啊主要咧就转落去呢个九龙湾之路咧，交通繁忙，龙尾就过咗观塘码头。最后，卫生署提醒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系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噶。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是 Lace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嚟到4点之后嘅骚动音乐啦， 系啊，翻嚟啊 ，Eric 你好啊， 系啊，你好啊，严琼， 系、啊，好似每一次感觉上你好似有啲阴谋， 少少啦。 礼貌啲啦，客气啲啦。哎呀，今日咧真系有个机会， 姐姐， 我系妹妹嚟噶。出咗名 sell 青春 sell 后生噶，同埋所剩无几啦，俾我买多一排先啦，得唔得？ 嗯哼， 好啦，多谢你嘅忍让啊吓。Uh-huh. 好啦，今日咧讲咧，即系有机会讲下陈珊妮呢个音乐人啦，台湾音乐人。咁点解会讲起佢咧？系因为其实喺台湾音乐界都算系一件盛事咁、样啦。 咩事？ 咁话说大家都知道，其实近几年先开始大家流行听歌都系用串流平台听噶嘛。 嗯、 以前。唉，都真係好耐以前啦，其實都仲係有 CD 呢樣嘢咁啊，依家都有，不過真係越嚟越少啦。因為而家串流平台當然即係最 update 嘅新歌佢實有，咁、但係以前嗰啲咯，即係要靠補先可以補到上去嘅。咁、我都好驚訝嘅，好多串流平台上咧係冇陳珊妮呢個人咧。之前嗰幾隻即係被譽為係神作嘅專輯嘅，咁然之後咧，終於啦，上個星期見到佢出咗個 post 啦，就話咧話經過兩年啊，因為佢係獨立歌手嚟嘅、即係冇一個好大型嘅唱片公司back up 佢，可以幫佢做呢啲嘢。佢話經過兩年嘅時間，即係自己同公司嘅同事努力不懈，終於咧將之前嗰啲嘅專輯咧都追齊啦。擺咗上去串流平台啦。咁係點解會拖咁耐咧？第一就係、因為當中都幾多張專輯，應該有八張到，即係有一啲係錄音室嘅專輯啦、有啲係即係被譽為不可一不可再嘅 live version 嘅一啲嘅現場音樂會嘅專輯。 你想講可一不可再？ 我講咩啊？ 不可一不可再， 可一不可再嘅。咁啊，嗰個係一次都冇發生過。 不可一不可再。大家唔好吸毒。 哎呀，对不起。 系啦，咁样。 太爱政府啦，被政府 API 洗咗脑啊！咦、好惊啊！好啦，点解会有两年时间咁耐咧？咁佢都解释就系、第一就系好繁琐、好复杂嘅一啲嘅版权啦、因为要睇翻个 credit 分翻嗰个比例成分啊等等啦。咁佢话咧更加恐怖嘅系有一啲咧专辑啦，佢自己都冇收埋噶。咁、然之后直情系要搵。找朋友借啦，有些找歌迷借啦，他才可以看到個完整的那個工作人员名单，才可以再即将那些资料填返这样。然后他就很庆幸、有很多很支持他的歌迷是有全部有齐啦咁样。他都分享了一些故事，就是即是他以为什么有些歌迷真的很爱你、一只专辑买一只专辑买两只，一只我来听，一只我来储。他以为这些是都市传说来的。 但是 是真的会的咁样。跟住因为他说即是当啲歌迷可以拿到新速速咁样的，他就心想冇听过啊，你梗系唔系啊，即是原来他是可以。 喺我嗰啲大小姐的脾气，你唔系冇七八个 系咯，即系点啊？买翻嚟大嘅，原来屋企地方大啊咁样。咁但系即系佢发现原来即系有啲歌迷系咁有心嘅时候咧，咁因为佢都有个机会可以揾翻呢啲十年前、二十年前嘅专辑，又或者系之前做嘅音乐会咁样。咁佢就话会唔会其实呢啲歌都好有你嘅故事，你都可以喺度 share 翻俾我听。咁佢就勾引咗一个边个出嚟咧？佢呢、這 个勾引啊嘛， 啊即系佢就带咗边个出嚟咧？ 你读中文嘅啲字可唔可以好啲啊？ 哎呀，你明白 陈珊妮喺台湾勾引咗个乐迷出嚟。 哎，你明白我想讲嘅系你直接吸引咗边个嚟回应佢咧？ 系啦， 系咪 啦？吸引。 老师，我对你唔住啊！由中学去到大学嘅老师，每一位我对你哋唔住啊！ 真 系好，讲翻啊！ 咁佢吸引咗边个出嚟咧？ 回应佢咧，就系吴青峰。 哦， 原来吴青峰都系佢 fans 嚟噶。即系吴青峰直情嗰阵时咧，系有将陈珊妮好多嘅 CD 嘅封面咧、做成咗一份嘅卡片摆喺自己间房度。 系， 之后佢就影咗嗰张相俾陈珊妮睇，跟住陈珊妮就哎呀。好好啊，即系咁，你明唔明？即系另外佢个回应啊，即系又唔系抵死嘅，即系佢又讲得好好，即系呢一种大家都咁支持嗰个感觉系好爽嘅咁样。咁就令我谂起咧，其实我喺香港都睇到佢一次嘅 live 演唱会。 嗯， 我好中意佢好地，即系佢虽然佢写歌系好有深度啦，但系佢人讲嘢好地，即系尤其是演唱会上面，我好记得嗰一句就系、佢就話：其實而家做歌都賣唔到錢，點解仲有人堅持做音樂呢？就喺台上聽到你哋喺下低尖叫，真係好過癮嘅啫。 哦， 係啊，即係我好中意呢一啲，我覺得好有人性、好有靈魂嘅一啲對話啦。咁樣呢個都係我即係好中意佢其中一個原因咁樣。咁於是乎就見到下低好多歌迷都分享同佢專輯當中一啲嘅故事啦。佢話有啲係偶爾聽到，有啲係因為其他歌手翻唱咗之後先嚟揾翻，發現哇，真係驚為天人。咁我就諗起我同佢嘅故事咧，其實我之前有講過嘅，第一次記得呢個人名咧。是因为花样年华那首歌的曲词都是他做的嘛。 嗯。 那我那时我是觉得那个歌写得很好，歌词写得很好，即是写那种欲拒还迎啦，又或者欲迎还拒啦，即是那种的心理那种交战啦，咁样。那我好记得其实讲緊考 A level 那一年，我听到了这一首歌。而呢一首歌嗰时俾我嗰个好震撼，我今日揀嚟嗰种呢首好震撼嗰种感觉就是哇哦，原来是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田福恩在乐坛的。 哦， 这首歌是陈珊妮和田福恩合唱的歌，但是这个时候的田福恩其实还是 SHE 的 Hebe。 还 是唱 着 十年前的歌，还是唱着少女 K 歌流行歌的那个 Hebe。但是他就很敏锐地发现了其实他应该是这样唱歌的一个人。 哦， 简尼亚真的是十年前的这张专辑叫做。 今天真的老了。讲啦， 唔听。 好啊，好啊，咁我今日 翻嚟翻， 好就好啊。 喂呀，搞错，个对白唔系咁写，个对白应该氹下我噶。 呢个对白系我写嘅。歌名系咩？ 歌名叫做《离别曲》。 哇！你嗰陣時一聽呢首歌已經係中意㗎啦， 好中意第一次聽已經。 有質感喎、啊、呢首歌， 係咪證明我嗰時已經好有品味呢？ 維唔維持到你一件事？ 真係好難傾偈嗰啲人。雖然我唔想做呢個更正，但我都忍唔住要更正。其实首歌不止十年了，它十二年零八年的时候推出的、哦、我都应该是推出 那段时间听到了。我应该不是考 A level， 我是考会考，我要将我的年龄都相应地降低。 得啦，知你老啦。 是啦，得啦，知你嘈啦。其实我很记得呢那时候、看这首歌的时候 ,Hebe 也有讲的，就说呢是有一日那时候你想想做 SH 加飞轮海那种、那种少女少男团体偶像团体的年代啦。佢有一日咧，佢哋六個喺後台嬉笑緊嘅時候咧、陳珊妮等等入咗嚟，個、全場靜曬，因為冇人咁出聲。陳珊妮就好輕地話 ：Hebe 吹出嚟，即係佢又叫 Hebe 出嚟咁樣同佢傾。佢就講咗想同佢合唱呢一首咁嘅歌。咁、然之後咧，嗰時 Hebe 都好好奇，即係點解係我啊？咁佢話陳珊妮都好直接地同佢講。话 Ella 唱唔到咁高音、，Selina 太甜美，话我啲歌通常俾啲面无表情嘅人唱， 几好啊！ 咁其实，但系我觉得佢好捉到 Hebe 嘅嗰个特色咯，即系当佢仲系唱紧嗰种少女流行曲嘅时候，佢已经知道第一件事就 Hebe 唱到咁高，因为你去上网睇咧、那个 MV 下低咧，好多人都讲紧，其实呢首歌最难嘅几句。全部是 Hebe 完成的，因为真的很高音啦。咁、另外一样嘢就是他想讲的就是回忆青春当中的一啲嘅故事。咁、所以嗰阵时陈珊妮就好敏感地觉得，敏锐地觉得是要找一个少女嚟唱呢件事。咁、佢话当时即系零八年嘅时候，线上嘅少女歌手可以 handle 到呢件事，可以处理到呢件事嘅。佢一谂就谂起系 Hebe 田馥甄。咁、大概就一年到唔够一年之后啦，田馥甄就变成咗依家我哋见到嘅嗰个仙气重，好多歌都 handle 得非常之好嘅田馥甄、即系已经有单飞嘅啲嘅专辑出现啊嘛。 OK， 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个除咗系首歌好好啦，个原曲即系肖邦嗰首诶、第三练习曲离别曲嘅原曲嚟噶嘛，咁加咗佢自己陈珊妮做嘅编曲啦，同埋我觉得佢发掘咗一个与众唔同嘅 Hebe 田馥甄出嚟咯，咁然之后你再见到田馥甄嘅一啲嘅音乐嘅时候、大家就有一种系啊，即系呢个都可以系 Hebe 啊， 系咯，因为佢真系有一种好独特嗰种老土啲讲叫仙气啦，但系即系有种不问世事咁样咁样嘅啫嘛。 即系无论你哋发生咩事都好，我就喺我隔篱好好听地唱紧我自己嘅歌咯， 咁样咯，即系咁样咯， 系咯， 有一种冷眼旁观，但系佢又可能个心入边好有同理心咁样，即系嗰种冲突感系几有嘅，我觉得咁。嗱，咁阿琼咧就拣咗系即系。即係當時啦，陳珊妮呢位監製啦，係啦，咁就即係喂，已經睇得出，咦？呢、這個女仔 Hebe 有啲 potential 喎、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呢一種你話要喺一個組合入邊，然之後你要突然間有一種機會，俾你去試一個同組合唱緊嘅類型完全唔同嘅一種嘅風格咧、其實係可以講係難嘅， 係啦， 係啦。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啊，一個即係你當我商品咁計啊，即係我當係一個團體，喂，咁最好我都出咗翻一啲係 sideline 嘅 product 啊，即係例如會唔會咁假設你哋有十二個人嘅男團，正 Mira 啦。 啱啱谂，有边个咧？ 系啦 ，Mira 啦，咁样咁然之后系可能会唔会就系、咦？咁不如我哋试下 A 同 B， 又试下搭配啲嘢啊。咁 B 同 C 啱做戏，我哋就去做啲嘢啊。咁样咁你先至可以，虽然讲我当系 product 咁讲、其实你先至可以有更加多嘅 profit 翻到嚟噶嘛，先有更加多嘅利润可以翻到嚟噶嘛。咁样咁同时间调翻转就系、如果佢能够攞到呢个机会嘅时候，亦都可能做到一啲就系团体意志以外。佢自己喜歡做嘅嘢，或者佢想講嘅一啲嘅 message 咁樣啦，係啦。咁你見其實近年，如果你真係香港有係一啲係團體嘅組合咧，通常都會玩下呢一啲嘅方向嘅。你見 Superstar 佢哋而家都叫做係暫時 自己有自己想做嘅嘢。 係啦 ，Robin and Candy 又另一個例子啦。咁頭先講個十二人嘅男團 Mira， 咁亦都係一個嘅例子啦。即係你見佢哋先前可能啊姜圖又有啦 ，Ian 又有啦，咁然之後今年咧，你見到阿 J 又有啦 ，AK 又有啦 ，Anson Low 又有啦，咁然之後咁係不斷去配搭一啲唔同。嘅一啲方向，等佢哋可以试下咯，咁样 都系一个发掘自己多啲可能性嘅机会嚟嘅。 系啦，咁啊当中咧，其实我觉得阿 J 佢嘅派台歌咧，就系最跳得出嚟嘅。 因為嗰種感覺就係你知道 Mirror 唔會唱佢唱緊呢類歌嘅，係啦，即係 Mirror 都係以跳唱有節奏嘅嘢為主啦，係啦，但阿 J 佢行嗰啲佢係 ballad 一啲嘅呢個作品嚟噶嘛，係啦，嗰個即係營造氣氛啊嗰啲，哇喺個海底啊諸如此類，太空啊咁樣嗰啲，你 feel 到 Mirror 未必會做嗰樣嘢，但係佢自己做嘅時候，佢就可以將自己嘅呢一面咧，可以俾到佢嘅 fans 可以睇得到啦咁樣。咁啊今日就揾嚟阿 J 啊，柳英婷啊，有佢第二首自己 solo 嘅派台作品啦。咁啊今次繼續都係同阿卡黃新俊去到合作啦，編曲監製。咁而填詞咧小黑，咁然之後作曲咧就先前我哋都一齊合唱過唱 live 嘅啦，同阿 J 係啦，就吳林峰啊，有呢一首係新歌，歌名叫做《回光物語》。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第二期保就业计划将会在今个月31日开始接受申请，资助雇主在今年9月至到11月期间支付雇员工资，申请资格和工资补贴计算方法不变，按指定月份的实际工资一半计算补贴，每名员工最高补贴额是每个月9000元，雇主仍然要承诺接受补贴期间不会裁员，并且将补贴金额全数用于雇员工资。 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馮晴淑儀說，為了惠及65歲或以上僱員，只要強積金記錄證明書顯示僱主聘用65歲或以上的僱員，即使沒有工資金額或者是自愿供款额，每名65岁或以上的雇员每月可获5000元的补贴。当局批出申请之后，会审视雇主有没有将补贴全数支付给雇员。至于已经领取第一期保就业计划资助的自雇人士，就不能够再申请第二期资助。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4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再多一名确诊患者离世，累计70名确诊患者死亡。95岁男病人是深水埗顺宁道敬福护理院的院友，他本身有长期病患，今个月3号因为发烧和咳嗽入住明爱医院接受治疗，3日之后转送玛加烈医院，之后情况恶化，延至今朝早离世。翻查资料，本港至今有25名确诊的安老院社院友离世。天文台在下午2点2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按照预测路径，热带风暴海高斯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早在香港西南大约150公里内掠过，到时本港会普遍吹强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若果海高斯采取较为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继续加强，本港风势会进一步增强。预料听日本港天气转差，会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面会有大浪同涌浪。澳洲维多利亚州过去一日新增2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增幅数字是一个月以来单日最低。包括州内最大城市墨尔本在内，维多利亚州自月初进一步收紧封城措施之后，疫情开始从月初单日新增超过700宗确诊出现回落的趋势。当局呼吁民众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在人多地方戴口罩等。目前维多利亚州内仍然有7200多名确诊患者留医。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8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且逐渐增强，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听日气温介乎26至到29度，稍后风势缓和。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67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126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8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2元，升7.5；美团点评235元，升16.8；阿里巴巴252元，升9.2；小米集团17.24，升1.04；京东集团265.6。升23元，信宇光学科技134.2，跌14元，中芯国际26.6，跌5.5；中国平安85.3，跌1.5；盈富基金26.02，系升2仙；比亚迪电子28.7，跌3.75。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1， 日元 105.66， 瑞士法郎 0.907， 加元 1.317， 人民幣 6.926， 英鎊對美元 1.316， 歐元對美元 1.19， 澳元對美元 0.72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55。 日經平均指數報 23,051 點，跌45點，港金現價報 18,560 元，升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4.38美元，卖出2005.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就是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丽港城。重复一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接近丽港城。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城市花园。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那段挤塞，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反方向，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九龙湾体育馆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将军澳道去将穗方向近住将穗入口那里是挤塞，龙尾在翠屏南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凡尔赛大道是挤塞，龙尾在锦田诊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兼职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时间嚟到下昼嘅4:40，翻嚟骚动音乐压停嘅部分啦。头先4:00嗰节就同你讨论过 SHE 嘅 Hebe 同田福音嘅分别，而家想同你睇下田福音变成田福音嘅嗰个起点喺边度。 这是 心没有人相爱，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不快乐？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爱别人，不爱自己？ 十年前的这一张专辑亦都是田福音第一张个人专辑，专辑名称叫做 To Hippie，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首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Love， 当时呢唱片公司的宣传当中呢一直都觉得哇好像王菲的声音。过了这么久之后，我相信田福音不单止是王菲那么简单，他更加多是似翻他自己的风格。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志愿，也没有事情好消遣。有一个人能去爱，多珍贵。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强的想我的优点。十年无所谓。 十年前 Hippie 经问，点解我哋大家都唔爱自己多啲呢？ 你和他没有如愿，短短半年内开始分离。我的爱依旧没变，连我自己都对我钦佩。有的是很多资源，我有的是很多时间，不去爱才是浪费，多不对。的优点。 对不对？ 简尼林又加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浪费》。系咯，点解我哋都唔爱自己多啲咧？可能就系正如呢首歌当中咁讲，我哋太多爱人嘅能力同埋心机都浪费咗喺一个根本唔爱自己嘅人身上。嗰种咁唯美嘅爱情故事咧，通常都净系会发生喺童话当中嘅。而大过咗之后，我哋应该要相信嘅一件事就系呢个世界边有咁多童话故事？就算有咧，都可能系暗黑版本嘅童话故事。有冇觉得你人生生命当中最大或者最强嘅对手系边个啊？有啲人会话你听系自己，又或者现实啲考虑，最大嘅敌人永远都系女人，佢会对你最挑剔。 前凸后翘又招惹谁俩，醉心宽水蛇妖龙，拥吻到你醋味才发酵，谁怕谁误会，我生来高调，风全身人不扰，女无盛装狂欢让嫉妒烧， 一个梦幻一般的合唱组合，张惠妹 featuring 阿姨娘同徐佳莹的作品，歌曲名称《傲娇》。当中讲到很多女仔之间的一些批评啊，咁傲娇都是一种态度嚟嘅，就是不需要理会人哋点样去批评你。 咁女人喺埋一齐唔单止系即系一定要咁恐怖嘅，靓声嘅女仔都会有啲惊喜送俾歌迷。 后来我们逐渐平静，你决定离去，我会笑呼应。曾经的天真都收起，话说的平静，眼底却伤心。爱到冷漠，越靠近越压抑，越委屈，然后越麻痹，越窒息，越逃离挣扎中，却演变成默剧。曾经那个你，平行在海底，只在深夜闯入我梦境，探寻我空虚处境。那个我。 我哋介绍一位内地女歌手，她叫做张子妮，同阿 Lin 合唱的呢一首最新的国语作品，歌曲名称《平衡又交替》。 后来我们逐渐平息，你决定离去，我微笑呼应。 我觉得是效果一加大于二的合唱组合来的。内地歌手张子玲和阿 Lin 最新合唱的这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平衡又交替》。 差不多的姑娘，追逐差不多的漂亮。 今天最后一首歌。 他们差 都是一种女仔的态度来的，就是要有态度。 我回到差不多的家，躺在差不多的沙发，微博差不多的刷，都吃着差不多的瓜，那标题差不多的家，拉着差不多的瓜，网友差不多的嘴，弄脏了差不多的话，一条差不多的事业线，就差不多的眼，看着差不多的脸，也都是差不多的肩，到处差不多的 baby， 比着差不多的经历，举着差不多的币，举着差不多的地，在差不多的街头摆着差不多的 pose， 跟差不多的潮流整了差不多的 nose， 叫差不多的男友走着差不多的 clothes， 从差不多的楼，从差不多的 rose， 跳着差不多的舞，有着差不多的皮肤，差不多的思路，先差不多的腿，跟差不多的脸，熟人差不多都想哭，女孩差不多的路，都差不多无助，差不多的多年。 阿 Jim 邓紫棋作品。那个名称差不多姑娘。这首歌感动的地方呢，是有阿 Jan 自己的故事在当中啊。 装的